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又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冬奥会的话题。我们会继续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回顾过往的历届冬奥会当中一些精彩的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在1936年举办的第四届加米施帕滕基星冬奥会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继续邀请到了崔乐全教授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第四届冬奥会的精彩故事。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给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的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崔教授。欢迎崔教授做客。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论论好。 这个之前我们聊了这个三届冬奥会，今天是聊1936年第四届。这届冬奥会很有意思说这个名字可能我估计大部分的朋友不是很熟悉说你说这个地儿在哪儿叫加米施帕滕基星，其实这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加米施，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帕滕基星，其实这是两个城市来联合来主办的这届冬奥会。那么这两个城市位于哪个国家呢？是在德国。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去到了德国其实德国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去旅游过它整个的这个体育的氛围，整个运动的氛围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这届冬奥会举办呢是在德国的这个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州，也是一个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这种文化繁荣都是德国算非常好的一个州，而且当地非常富有热情，大家去过那儿肯定会对这个地方有印象。那么第四届冬奥会的比赛是选择了在德国的这个地方来举办的，当时是您觉得应该怎么来形容这届冬奥会的这个举办地？ 其实呢，第四届冬奥会它是1936年2月6号在加米施帕滕基星这个山脚下的体育场举行的。那么这个举办本届冬奥会的这个加米施帕滕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城市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好多听众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其实加米施帕滕基星呢，它是德国巴伐利亚南端靠近奥地利的一个边陲城市。它坐落在罗伊萨赫河的一个河谷，被整个的阿尔卑斯山脉所环绕。它的海拔呢是732米，面积呢是205.56平方千米。原来这个加米施和帕滕基是两个分离的一个古老村庄。合并后呢，它在1935年开始设镇了。这里呢，它是德国南部的，其实最早的还是一个民族工艺中心。也包括它是传统铁器，还有艺术木器以及雕刻，还有这个酿酒，闻名于整个欧洲。这为了举办这个36年冬奥会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许多场馆和冰雪运动设施。一直在本届奥运会之后呢，发展成为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著名的高山滑雪和游览胜地。那同时呢，还也成为一个什么呢？有国际著名的疗养地。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每年都有大批的游客来这里游览和开展滑雪运动。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就在2015年6月7号到8月，这里还举办过七国集团峰会。所以这个地方呢，自从举办了36年冬奥会以后，它的知名度，它的这个滑雪的知名度，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引起了人们的越来越大的关注。 兴盛起来了以冬奥会为这个契机所以呢，从这儿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在每年每届比赛都在争夺这种世界大型的体育综合运动会的这个主办权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北京在申办无论是2008年奥运会还是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其实都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哈，包括申办这个夏季奥运会的时候，还曾经经历过一次申办的失败， 对， 第二次是申办成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城市也好，国家也好，他们为什么要费大力气哈去申办这样一个综合性体育盛会？那其实是对，促进这个地方本身的经济，再有在国际上打响知名度，为后边的，在国际上这个城市形象的这个塑造跟建立啊，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对，这个现在世界其实这个信息越来越广， 嗯， 这个国与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相对都要缩短了， 嗯， 所以你必须要扩展自己的影响。当然，我们从体育上来扩展自己的影响，那是很正常的一个渠道，同时也是很捷径的一个渠道。 对， 所以说我们举行大型运动会，也包括我们冬奥会的申办， 嗯， 对，提高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知名度，它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嗯，尤其是哈，这个冬奥会举办的城市，其实我们分享了这四届了，大家也可以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哈，冬奥会都是在一些就是规模不大的这些地方来举办的哈。当然，后面我们马上要说到哈，这个后几届冬奥会当中有一次要去到这个大城市了，但是历史上去到大城市非常少这种机会， 对， 所以这种小城市他们就更需要啊。 它与夏季奥运会是不同 啊，它跟夏季奥运会 举办的规模、举办的这个一些具体内容也不一样。 没错啊，夏季奥运会一般都是得这种大型的都市， 对， 才有这种举办承办能力。但是冬奥会，其实跟夏奥会的举办这方面也是有区别哈。这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跟崔教授有机会哈来展开来讨论一下这一点。再有呢，其实这届冬奥会还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项目啊，这个项目我相信不管是不是了解这个冬季项目的朋友啊，肯定都听说过，这就是高山滑雪。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其实也算滑雪这个大类别、这个大项里边，我听到有很多朋友哈形容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如果说滑雪运动是一座王冠的话，那么高山滑雪就是这颗王冠上的明珠。 嗯，对对， 难度非常高啊，技巧性非常的高，非常刺激，同时观赏性也特别的强。那么这个高山滑雪第一次进入到冬奥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一届 啊， 1936年是首次成为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其实这个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啊，高山滑雪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哈，想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比赛。但是呢，高山滑雪第一次进入到冬奥会就是1936年在加米什帕腾基星这一届，当时进入的时候啊，好像还引起了一些争议，是吧？ 嗯，对对对对，其实他这个呢，要从这个争议来说，要从这高山滑雪最初的这个起源来谈起来。因为什么？项目的发展都有个历史，但是历史要进入人们的视野，进入奥运会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嗯， 你说高山滑雪呢被称为这个阿尔卑斯滑雪，它来源于一种传说啊，这说法呢就认为在5000多年前这个滑雪运动就在冰雪资源丰富的阿尔卑斯山脉这里的北欧出现了。 嗯， 而且人们呢这个原始的滑雪活动呢，它是作为一种原始狩猎的一种方式，后来是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那随着人们对滑雪技术的掌握呢，在平地上玩各种滑雪比赛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哎，所以人们就开始呢，在高山丛林里边寻找滑雪的乐趣。来，这就更加丰富了这项目这个它的内容了，所以叫高山滑雪这个开端。就从这个时候呢，它的内容、它的形式就引起了人们关注。那1850年的时候，挪威的泰勒马克郡呢，出现了一种改变方向和停止滑行的这种旋转动作。到了1868年呢，在奥斯陆举行的滑雪大会上呢，挪威的代表人物，也是滑雪代表人物，诺德海姆呢，他们表演了一种侧翻技术和 S 型快速降下技术。那到了1890年，奥地利的斯达尔斯基呢，发明了适合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滑雪板以及相应的滑行器。这种滑雪板是一种短滑雪板。但这些滑雪技术呢，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高山滑雪的运动这种形式。到了1905年的时候，在维也纳南部的利林费尔德这个城市呢，进行了高山滑雪史上第一次回转的降下表演，就障碍降下表演。到了2007年的时候，1907年呢，是世界上第一个高山滑雪组织阿尔卑斯滑雪俱乐部在英国开始创立。那就到了1931年，世界上高山滑雪锦标赛开始举办。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高山滑雪呢将速度与技巧开始结合在一起。那选手呢在坐有盘旋中高速下滑，灵活施展各种滑雪技巧，极具冲击力而又十分优美，所以呢一致深受欢迎。 但是呢，我们讲了历史以后呢，我们讲讲就是本届冬奥会这个高山滑雪项目，它被列入的主要是高山滑雪男子全能和女子全能，这不像后来啊我们设计的多种形式。 嗯， 那这个时候啊，还有增加了男子4×100、4×10公里的这种越野滑雪的接力。那这类项目呢，因为它是首次列入冬奥会。所以说呢，围绕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呢也出现了争议。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争议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瑞士等传统的高山滑雪国家认为，说教练员他是不是职业运动员啊、不是职业运动，说不应该加以限制。 嗯， 但是呢，国际奥会则认为呢，说高山滑雪教练员属于专业人员， 嗯， 并非是业余性质。因为那个时候呢，奥运会早期的关于业余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还是有限制的。所以因此呢，国际奥会就驳回了瑞士等国家的请求。结果呢，奥地利和瑞士中的滑雪教练因具有该项运动的职业资格，就被排除在这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外。 嗯， 这是当时的争议所引发的结果。 就是说如何来界定啊，是不是这个所谓的专业运动员。 嗯 啊，主要是围绕这一点上。 对对对，这是早期奥运会职业跟业余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之间的区别。 没错、 到现在当然我们看奥运会、不光冬奥会了、夏季奥运会他职业运动员可以参加。 对， 但那个时候确实是很严格的。 没错啊、那个时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职业运动员是无法参加 对 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奥运会都是叫所谓的业余运动员啊，就是你必须是业余的你才可以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哈。这也是其实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这个传统吧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的。到后来才慢慢的，由于奥运会也是由于其实自身财政上一些问题，然后必须要吸引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和这个教练员进来参加，才慢慢的来打破了先前的这个规定哈。所以这个高山滑雪哈、刚刚这个崔教授也跟我们讲了这个起源的一些故事哈，以及在1936年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舞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高山滑雪跟那个时候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比赛的规则，然后包括整整的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您其实刚刚说到一点哈，我印象还也非常深。其实，这些新项目的出现哈，不管是冰上的、雪上，或者其他这些夏季，奥运会这些运动当中啊，其实也是跟本身的这个运动员技术还有科技的发展啊，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刚刚您提到了这高山滑雪之所以产生这项运动，当时叫阿尔卑斯滑雪，就是因为有了运动员先发明了一种技术， 对， 我们有着这种技术做支撑，我们才能去玩这个运动。否则你没有这个技术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哇，那么高的山，你从往下滑，那不是不要命了吗？ 那还是一种早期的滑雪狩猎的原始的技术， 对， 到不了这种比赛的这种情况 啊。对啊，像比赛就是像一些回转技术啊、技术啊，包括科技的发展啊，就是你有这些技术，你的这个装备啊， 还有滑雪板，短滑雪板的发明， 短滑雪板的发明啊，这个雪板、雪杖的进步哈、能不能支持你运动员本身的进步？其实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 这些共同来进步，才促成了我们这新的项目的形成啊，或者一些旧的项目它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 是的， 其实，在体育运动史上，我们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看很多运动的发展，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再有呢，其实这届冬奥会哈，这个当时也是说有创造的记录哈，有一个事儿就是观众特别多啊。我看这个之前的这个资料里边记载啊，说有一天的这个比赛哈，说主办方就发动了这个当时的公共交通，好像好几十万的观众运到了赛场去。哎呦，这个在1936年，你看1936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公共交通的运输的能力肯定跟现在呢肯定差得非常远哈。当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说能够把好几十万观众带到这个赛场去看的？我估计这个小镇它整个的居民可能都没有这么多吧。 因为这是一个主办的这个国家是在德国，而且呢是这个届冬奥会它在历史上呢是影响比较大的，也就第四届冬奥会了。当时呢主办方高效率的就是公共服务将50万观众呢带到了最后一天的比赛场，所以这在早期的冬奥会历史上是确实是少见的，其实呢我们从看1936年第11届夏季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办，同时呢本届冬奥会也是在2月在德国举办，你说两届冬奥会同时在一个国家举办的，是而且相距的时间只差几个月，那在短短的不足半年的时间内，要举办这样两届奥运会，对德国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那对当时要对其他国家来说，挑战更大了。那为什么？因为 在当时的德国它有一个特殊情况， 为 了要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完美与组织成效，当时的希特勒呢自任奥运总裁，不计成本地修建了壮丽而完善的竞赛场地和规划了各种附带区域及其设施。他的目的呢是务求使大会接近完美，以表现出他出众的领导才能与魅力啊。正因为是路策呢，在最后一天的冬奥会比赛中，为了展示他对奥运会的高效组织，也同时也是希特勒为了向第三世界，向整个世界吧，展示第三帝国是世界的绿洲，是一个正直的、具有高尚的目标的国家，这种所谓的平台吧，就是想而面对一直未决的国际上换掉德国奥运会主办权的这种呼声啊，他不惜用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动用高效的交通资源，将50万观众带到了最后一天的比赛赛场。当然他这种举动呢，是当时的整个奥运会的举办那是有很高的这个推动作用，但是他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不纯的，是为了提高整个纳粹帝国在世界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这个他的一些前提条件。 就是说他其实做的是一个政治动作， 对， 而不是一个说我为了想把这个体育比赛办好来做这些事情哈。所以呢在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些冬奥会也给他就是人们有时候戏称哈，叫做希特勒叫最后的伪善，说这些比赛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伪善了。您对这个表述是怎么看的？ 其实虽然这个国际奥会最终呢将第四届冬奥会选定在德国召开，那虽然呢是这一决定的出台时呢希特勒呢纳粹党还未上台，但是当时希特勒已经呢展开了侵略行动，尤其是他后来随着德国政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这个希特勒呢开始统治了整个德国，这样一来呢，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呢，那这届冬奥会呢就成为了奥林匹克历史上其实是最为不幸的一个篇章了。那虽然组织比赛刚才我们讲了啊，甚至一天把50万观众运到赛场，工作是比较完善，但是几乎没有瑕疵啊，但是组织者的意图呢却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呢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了。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呢，比赛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并且积极的力求是打破各项纪录等等，但这一切的背后呢却暗藏着阴谋屠杀平民和挑起民族事端的企图。那也为了这个掩盖这个企图啊，所以说从1933年开始啊，这个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法西斯就突然发现了这个奥运会是有利可图，因而举办奥运会呢就成为他们法西斯头目用来掩盖他们政治态度和真实意图的一个不错的平台。于是他们就首先在加密市帕登进行修建和修复了大量的体育设施，并且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那不过呢在这一过程当中呢，热火朝天的宣传呢并没有抑制住正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抗议活动，所以许多反对德国举办冬奥会的浪潮呢在世界一直不绝这种呼声啊。人们认为国际奥会的这个五花旗啊是五大洲人民的象征，它意味着掠夺屠杀的法西斯的这个标志啊是不容的，所以各国的进步人士呢要求将这个奥运会的举办权呢要改变，不能在德国举行。许多1932年奥运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1933年、1934年和1935年世界锦标赛的优胜者都联合起来抵制本届冬奥会，并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呢这届冬奥会。那针对这个口号呢，是纳粹希特勒呢，他肯定要进行疯狂的宣传活动了，说为了让更多的国家参加冬奥会呢，他们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包括游说、包括贿赂、包括威胁和恐吓等等。另外，就遗憾的是当时的国际奥会的许多成员非常固执，因为他们拒绝呢采纳国际社会的意见，好多其实被希特勒在表面上给蒙蔽了，最终呢国际奥会仍然决定这届奥运会呢如期在德国举办。但是奥运会开幕式及比赛期间所充斥的纳粹和种族主义的氛围呢给本届奥运会呢打下了一个深深的 烙印， 嗯， 所以说影响呢也是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好的， 嗯， 所以这奥运会呢，它在整个的奥运会发展史上留下了可以说是相对耻辱的一页， 嗯， 但是由于1936年冬季和夏季奥运会之间只有几个月，所以很多客人来不及在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德国发现更多德国纳粹的丑陋的一面，所以就在本届奥运会结束后的3年以后，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嗯， 他们开始失去了最后的伪善， 嗯， 受这个影响，白夜冬奥会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冬夏季奥运会在同一个国家举行， 嗯， 所以这个奥运会有这个特点呢，也是受到这个当时在德国举行这届冬奥会的影响， 嗯，确实在历史上，我们说它不光彩，但是呢，确实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么一届，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当时整个世界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的这样一个因素在左右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而且也是由于这届奥运会在德国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影响吧，啊，所以也是结束了冬季和夏季在同一年同一个国家来举办的这样一个历史哈。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届的申办啊，其实虽然最后是在这个德国举办，但是这一届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我们看这个申办城市的这个数量哈，一届比一届多啊，这一届就更多了，所以说是不是大部分的国家和城市对于冬奥会啊这个赛事或者这个品牌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认可， 其实从冬奥会开始举办第一届开始，它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嗯， 不光是从奥运会本身，而且是对整个他举办奥运会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他在世界展示他的形象也很重要， 嗯， 其实啊最早向国际奥会提出申办第四届冬奥会的城市有11个， 嗯， 你包括了德国的柏林，科隆，还有纽伦堡，还有法兰克福，还有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嗯， 是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也参与了， 嗯， 还有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 嗯， 以及非洲埃及的亚历山大， 嗯， 和美洲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可以说早期在申办奥运会里边参加申办的城市最多的一次， 嗯， 那第一次是有那么多城市呢，想申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说表明了冬季奥运会的影响已经在迅速的扩大， 嗯， 但是呢后来德国人认为呢是冬季奥运会交给地处巴伐利亚的加密市和帕诺基兴的联合举办呢更有利于宣传， 嗯， 于是在1931年呢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奥会会议上，加密市帕诺基兴呢就最终获得了第四届冬奥会的联合举办权， 嗯， 刚才我们说它两个小镇组成的嘛， 对，嗯， 而之所以加密市帕诺基兴呢最终获得了第四届冬奥会的举办权呢，还是源于早在1926年5月国际奥委会呢，在伦敦一次大会之前，他国际奥会所出台的一份文件， 嗯， 就是准备冬季奥会的文件。他这文件是曾经这样就说，他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专门成系列的组织冬季奥运会，那这些运动会呢将与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国际奥会呢将挑选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次序应排在筹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后面，承办的国家应提供有能力举办冬季奥运会的足够保证， 嗯， 那正因为如此呢，再加上前三届冬奥会皆为冬夏奥运会呢放在同一个国家举办的这种惯例呢，所以本届冬奥会呢由德国的城市承办， 嗯 啊，同时呢也为他们加减这个宣传，提供了一些说辞， 嗯， 至于具体由德国哪个城市承办，刚才我们讲了有德国好几个城市参与， 嗯， 最终还是由德国政府起了一点作用， 哎，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届运动会在中国在整个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在冬奥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可以说相对耻辱的一页。 嗯，是，我们这期节目哈，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了一下1936年啊这一届在加密市帕腾基兴啊举办的第四届哈冬奥会的情况。故事非常多，而且由于当时，全世界的整个的政治格局相对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呢也对这个冬奥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哈。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还会为大家继续分享后面的冬奥会的这些故事哈。下一届冬奥会就隔的时间有点久了哈，而且下一届冬奥会也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结束了二战之后啊恢复举办的第一届冬奥会哈。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哈，请崔教授来给我们分享